见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1566。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有轻度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比较差，而且午后和夜间可能有降水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车多，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夏季消灭蚊虫的话题。 2018年健康北京灭蚊行动日前启动，每年4月底到5月初，沉睡一冬的蚊子醒了过来。随着天气转暖，一大波蚊子还将继续袭来。近年来，全球蚊媒传染病发病趋势上升，登革热、寨卡病毒病是否会在北京传播开？蚊子不可等闲视之，北京如何应对？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健康促进处副处长、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汤伟民，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副所长张勇，给您说说打响夏季蚊虫突击战。 到了夏天，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被蚊子所困扰，很多朋友也最烦的就是夏天的蚊子，不光在耳边嗡嗡嗡不停的飞，而且还有可能去叮咬我们，吸我们的血，让我们起一个又红又痒的一个大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打响夏季蚊虫阻击战。为大伙儿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健康促进处的副处长、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汤伟民。汤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嗯，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也好，那么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嘉宾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的副所长张勇，张所长，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非常欢迎二位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消灭蚊虫的话题哈。是不是每年到了快入夏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也都是二位在日常工作当中，这个工作的重心都要往这个灭蚊虫上 将有一个转换了，因为这个蚊虫确确实实可能对大家伙来说，有些朋友说它不就是小蚊子吗？不就是我们喷点花露水就可以阻挡的吗？但的的确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做工作的话，有可能这花露水即便我们喷了也没有办法做好全方位的保护，而且甚至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威胁。 是，确实这样。那么每年呢，实际上进入夏季以后啊，我们都会开展相关的这种灭蚊灭蝇的工作。 嗯， 但是今年呢我们比较提前，那么我们也分了好几个阶段，这个在后面呢还会再具体介绍。 嗯， 所以这应该说啊是每年是我们一个常规性的工作。 嗯， 但是今年呢是结合我们一些对于国内外的一些疫情的研判， 嗯， 我们做了一个提前的部署。 哦，也就是每年会根据它不同的特点，咱们做出不同的这种计划的调整。 对， 而且这个灭蚊啊，刚才这个我们的汤主任也说了，它不是一次性的，它是分阶段的，可能得实施好几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二位嘉宾跟我们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在夏天尽量减少这种蚊虫的骚扰，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像我们除了政府部门这种集中的灭蚊行动之外，作为一个普通的居民，我们在家用不用也开展一些灭蚊行动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呢继续收听。在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汤主任也说了，其实我们北京每年都会开展这样的灭蚊行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常规性的工作，每年都要进行。很多朋友都说每年都开展一次对付这小蚊子的行动，它的目的到底是啥呀？是要把这个蚊子在北京都消灭掉吗？是这样吗？ 啊，那么要想完全消灭蚊子，也就是说消灭一个物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把它降低到一个最低的一个密度。 嗯， 啊，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我们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 嗯， 因为蚊子呢，我们说还是属于一个虫媒媒介，它可以传染一定的传染病。 嗯，也就是说不光是这个在我们耳边飞，我们觉得特别的吵，甚至叮咬我们起个包这么简单，很多的疾病也有可能通过这小蚊子传播给我们。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蚁脑，大家可能听说比较多的就是蚁脑。 嗯， 蚁脑就是通过蚊子来传播。 嗯，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能大家每年夏天都会遇到这种蚊子骚扰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开展灭蚊行动，大家想想，我们即便现在开展了，每年有一些朋友还被它困扰呢。如果不开展的话，这个蚊虫的数量可能都是成倍甚至成十几倍的这种增长，到时候我们真的是苦不堪言。那也想问问这个汤主任，刚才您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说今年咱们的灭蚊行动呢，根据今年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些预判，也帮大伙介绍一下今年我们的灭蚊行动和往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个呢，我们今年灭蚊呢我们时间提前了。 嗯， 往年呢我们一般是真正的夏季来临在六月下旬进入到七八月份的时候，一般呢这个时候是我们集中的灭蚊蝇的时候。 嗯， 但是今年呢我们提前到了五月份启动，那么我们把五到六月份作为一个重点，也要来推动灭蚊的工作。 嗯， 而且呢第二个不同呢是我们这次的灭蚊呢是不以杀虫剂为主的灭蚊行动。 嗯， 啊，那么我们过去可能通常看见我们在社区里面在公园里面很多工人操作的时候啊拿着这个喷药罐在喷 药。 对，那么今年呢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到五六月份呢？就想在这个阶段通过环境的治理，把蚊子它这个生长的环境啊给它清理掉，那么减少蚊虫的这种繁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降低那么进入夏季以后蚊子的密度。 嗯， 这是最两个最主要的区别和以往的工作。 时间提前了，而且技术手段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种喷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开展阶段呢，不光是喷药这么简单，我们采用了一些是不是更多的，比如说物理的手段，也就是说，在这些蚊子还没有变成真正的这种能飞的、能吸我们血的时候的这个样子，我们把它在幼虫阶段先消灭一部分。 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手段是三个：第一，先用环境治理的手段。 嗯。 第二呢是物理防治，也就是说我们家里面安装一些纱窗 啊，别让它飞进来， 蚊帐，对，这种物理的手段。第三个手段才是化学防治的手段， 嗯， 往一些水体里面或者说没法清除的水体里面放一些灭蚊的这个杀虫剂。 嗯，好，那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段和往年相比提前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哈，为什么要提前这么久呢？像现在好像大家还感觉蚊子没怎么开始出现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灭的话能找到这个蚊子的源头吗？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从环境整治开始，咱们是不是已经先摸排了一下它现在都藏在哪儿、猫在哪儿呢，咱们好下手啊。 其实我们专家啊，我们市疾控中心啊，每个月都对我们的蚊子有一个密度的监测、 哦、 啊，那么大家可能是会觉得现在刚刚进入夏季，春天 感觉还没什么蚊子呢， 对好像这个蚊子到底从哪来的？那么我想我们专家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张所长帮我们说一说，现在咱们北京的这个蚊子的密度到底怎么样？有出现蚊子了吗？ 实际上我们北京啊，我们疾控中心呢，常年对这个濒危生物，就是主要包括蚊子、苍蝇、蟑螂、老鼠呢，都在我们监测范围之内。 嗯。 像北京的这个蚊子的特点呢，非常明显。那么基本上是从五月初开始出现蚊子。 嗯。 然后呢，到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呢是最高峰 啊、 大家肯定有这种感受。然后呢我们一直监测到十月份，它的密度呢就逐渐下降。 嗯， 但是呢好多这个咱们市民朋友发现，哎，怎么刚开春的时候，哎，家里边就会出现蚊子。实际上呢我们家里出现的一部分蚊子呢是越冬蚊。 哦，也就是说冬天这个时候、它是从冬天一气儿活过来的。 对对对，像这个咱们晚上经常叮人的那个酷蚊，它呢就是以晨蚊来越冬的，冬天呢它处于一种治愈的状态，就是不吃不喝的状态，哎，让到了来年春天天气暖和了，它就又开始出来活动了， 有点像冬眠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嗯，也就是说其实不光北极熊会冬眠，这个蚊子它也会冬眠，而且它冬眠的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家里。 对啊，像咱家里边因为北方嘛，一般都有暖气，暖和一点的地方，像咱的那个卫生间，哎，包括我们阴蔽一点的地方，像衣柜的顶部， 嗯， 厨房的柜的顶部或者底部，一些阴蔽潮湿的这样的环境，往往是越冬蚊呢首选的一些地方。 嗯，那像刚才这个汤主任也介绍了，北京现在今年提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开始治理这个蚊子哈，我们会采用一些清理的这种手段，是不是我们也摸排到了一些现在这种越冬的蚊子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形式的蚊子也好，它主要聚集的地方我们才好下手啊。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技术部门已经对这个已经有清楚的这个了解。 嗯， 你像最典型的我们说北京最多的那个蚊子，我们叫淡色酷蚊。 嗯， 它呢就是我们给它定义为叫污水型的媒介蚊种。 嗯， 就是哪儿水脏含有机物比较多它就待在哪儿。你像咱们平时楼前屋后的这种洼地了、沟渠了、 臭水沟 了，对，这是他最喜欢待的。 嗯， 另外一种就是咱们现在市民朋友也发现有一种花蚊子，它白天出来叮人。 嗯， 哎，这个蚊子呢，我们把它叫做容器型的媒介蚊种。 嗯， 那这个更典型了，说白了，像您家里边办公室的这种水养植物， 哦、 像绿萝、什么富贵竹等等。这里边就有可能滋生这个花蚊子。 嗯， 那更别说咱楼前屋后，您随便到您居住的小区的楼前屋后去看一看，有的时候大爷大妈要晒水、然后还放一些什么废旧的鱼缸、花盆，瓶瓶罐罐都堆在那儿， 容易有积水的地方。 对，只要这些容器里边有积水，这花蚊子就会滋生。 嗯， 还有第三个呢，是我们把它叫做稻田型的，就是传播疟疾的，像这个中华桉蚊， 嗯， 它就喜欢像稻田或者莲花塘了这样干净的水体 啊、 嗯，所以这个蚊子的习性呢，我们了解的非常清楚， 已经摸排清楚了，我们的工作就可以有重点了，就往这些他们容易待、爱待的地方，咱们下手去清理它、整治它。 对对对， 嗯，那今年也想问问您，咱们北京蚊子的这个数量和往年相比，咱们的监测结果有显示，比如说多了吗？少了吗？还是基本上是持平的一个状态？ 有没有一个预判？ 我们多年的监测数据显示呢，北京近几年蚊虫密度呢属于一个缓慢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嗯， 其中呢比较明显的是这个花蚊子，那它的构成比，就是它在这个所有蚊子里边占的数量和这个密度呢在逐年上升。 哦， 我可以给大家列举两个数据。 嗯， 咱们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花蚊子的构成比呢是 3.5%。但是到去年2017年的时候，它的构成比就达到 14.02%。 哦，又翻了好几倍啊。 对，大约翻了将近四倍左右。 啊， 所以说这个表现呢也比较明显。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咱们花蚊子增长的这个过程中，居民区的花蚊子呢它的密度呢是比较突出的。 嗯， 也就是居民区的花蚊子也是越来越多了。这就是目前北京这个蚊虫密度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预判。 嗯，对， 张所长其实刚才也给我们介绍了北京的花蚊子它最喜欢的待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我们说房前屋后容易有积水的这个地方，甚至我们一些水培植物的这个水里面都是它特别喜欢待的地方。 对，更夸张的像我们在现场都见到过，就一个这个废旧鱼缸往这个屋外边一扔，嗯，我告诉您这个一个夏天这个鱼缸养几千只蚊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们这次灭蚊行动就像汤主任提出的，一是我们做得早要清理自身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让咱们市民朋友就从您自己家里边开始做起。 嗯， 您的举手之劳，您把这个废旧鱼缸呢给它扣过来，它没有积水了，我们叫翻盆倒罐。 嗯， 这个就是防止蚊子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这些蚊子没有积水没有水的话它们是活不下来也没法繁殖的。 对对 对。 嗯， 其实有的居民啊就跟我们反映，为什么我家里面蚊子这么多，我的小区蚊子这么多，实际上很多居民都是自己在养蚊子。 嗯，可能就是大家不经意的一个这个忘在哪儿的一个小罐子就成为您家饲养蚊子的这一个聚集地了。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微信上和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跟二位互动了。有听众在问说，蚊子的寿命一般有多长啊？张所长，咱们有监测吗？这蚊子它的寿命有多长啊？ 蚊子的寿命呢，不同的种类它的寿命实际上不一样。 嗯，有 就像我刚才说的，对，像这个酷蚊呢，它一般也就是一年左右。 嗯， 部分的成蚊呢，它会越冬。 哦， 但是像这个伊蚊和安蚊呢，它有的时候呢，冬天的时候它会以卵或者幼虫来越冬。 嗯，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生命周期就是一个夏天。 嗯， 然后呢，它会以卵或幼虫的方式来越过这个冬天。 嗯，所以说这个寿命有长有短，但是它们总是能够想尽各种方法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延续下去。 对，出现在第二年的春天。 好，还有朋友说。这应该是沧州的一个网友，他说我们沧州超级的热，蚊子也特别的多，想问问到底怎么驱蚊。其实驱蚊这应该是我们说灭蚊工作的下一个环节了，我们现在更应该做的是我们先做好预防，如果防不住咱们再说怎么去消灭它， 先做好自己居住所在地周边的环境的清理。 嗯， 把蚊子生存的环境给它清除掉。 嗯，那这个汤主任也帮他支支招吧，比如说如果真的是家环境附近发现，哎呦，蚊子特别的多。这个时候，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或者居民，嗯，我们除了配合政府部门的一些工作之外，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 我是这样觉得，从配合政府的层面来说呢，我们可以和我们自己所在地的居委会和物业沟通一下， 先联系一下，反映个情况。 对，因为从物业来讲呢，它是有职责呢，定期对我们社区的这个环境啊进行一定的清理。 嗯， 特别是蚊子多的时候采取一些必要的化学防治的手段。 嗯， 啊，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那么我们居民自己呢，可能也要做一些物理上的一些措施，家里的纱窗纱门配齐了，那么个人呢可能在这个防蚊的一些用品上面呢还要再进行一些购置。 嗯，好，也就是自己我们先从身边的这个环境开始做起。 对，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咱们再想一些其他的方法。 对， 其实我们的节目啊在这个月的27号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关于灭蚊和驱蚊方面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具体的讲一讲，比如说我们日常的这种蚊香啊灭蚊液啊到底怎么选择，还有就是如果蚊虫真的叮咬我们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都可以发送过来，今天的节目我们没有解答完的，在27号的 时候，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这方面的专家帮大伙来解答这些问题。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哈，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听说蚊子是传播登革热的一个重要载体，想问问今年咱们北京有这样的登革热病例了吗？登革热在今年会不会在北京由这个蚊子继续传播开来呢？张所长， 这样。我们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近五年的这个监测数据显示呢，就说咱们北京市目前呢，蚊媒传染病，就比方说像登革热这样的传染病呢，是以输入性的病例为主。 好、哦、那基本上也就是说在北京本地产生的是没有的。 本地的病例呢，只有少量的这个刚才汤主任提到的这个流行性乙型脑炎。 嗯， 对，那它是每年大概有个个位数的这种病例。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像登革热，我们近三年的数据统计呢，大概有78例左右的输入性病例。 嗯， 那么另外呢，我们北京也有像这个寨卡病毒病，还有黄热病、裂谷热等等这样的一些，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北京呢都是输入性的病例，所以呢，我们北京的市民朋友呢，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安全，但今年我们之所以搞这么大规模的全市统一灭蚊呢，就是因为北京我刚才说的这个花蚊子， 嗯， 刚才已经说了，它的密度构成比都在增长，那它就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 哦， 所以我们做了风险评估，那北京存在登革热出现本地病例的可能性， 嗯， 所以我们要大家行动起来，哎，共同来灭蚊，预防登革热的这种发生。 嗯，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张所长给我们介绍北京这个蚊子的主要构成，什么伊蚊啊、安蚊啊，不同的蚊子类型它所传播的这个主要疾病它也是有区别的。 对对对，像这个酷蚊，我们说的这个淡色酷蚊最多的这个蚊子， 嗯， 还有另外一种叫三代喙酷蚊，那它们基本上是这个蚁脑或者说西尼罗， 嗯， 它的这个传播媒介。那花蚊子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关注它，包括今年汤主任提及我们对花蚊子也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因为像我刚才提到的登革热、黄热病、寨卡病毒病、极汞根亚热等等等等，很多蚊媒传染病都是这个花蚊子来传播的。 嗯， 另外一个 听您这个介绍的这些花蚊子的传播的这些疾病，好像都是新闻报道这个毒性比较强，然后呢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健康的这种疾病了。 对，你像这个蚊媒传染病，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病死率比较高。 嗯，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像这个黄热病，它的病死率，你像巴西从去年开始截止到2018年3月它大概出现了1000多例的这个黄热病病例，其中病死率达到 29.8%。 哎呦， 就接近三分之一都会出现死亡病例，所以说它的危害比较严重。 那我们的任务和工作真的可以说是非常艰巨了，因为这种危害非常大的蚊子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密度当中和比例当中它都是不断在上升的。那也想问问汤主任，今年你也介绍了灭蚊行动是分步骤的，分了几个阶段，咱们开始的比往年早，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主要是干什么，接下来还有哪些阶段都是干什么呢？ 好，是这样，那么我们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层面在进行一些方案的制定、工作培训。那么进入到五月中下旬以后呢，我们更多的呢，应该是进入到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做广泛的这种社会的宣传和组织发动，特别是针对我们社区的百姓和我们单位的广大职工。 嗯， 那么希望他们呢，就从自己身边的环境做起。 啊， 清理环境，因为我们说5到6月份最主要的任务是清理蚊虫的这种滋生的场所。 嗯， 啊，后期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我们从6月份开始呢，是集中的这种灭蚊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6、7、8、3个月，啊，我们每一个月呢，都会有，在每个月的中旬都会有这种集中的统一灭蚊活动。 嗯 啊，在这些灭蚊活动里面呢，我们全市呢会有专业的人员去进行公共区域的灭蚊。那么社区和单位呢，我们是要求自己在自己的物业啊，那么来开展这个相关的环境当中的灭蚊行动。 哦， 所以说也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自己家的小区往年的蚊子特别多的话，像汤主任说了，其实物业和我们的这个街道的这个组委会啊他们都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助灭蚊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们。 是的是的。 嗯，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有朋友说这个蚊子是只在水脏的地方比较多吗？干净的水域就不招蚊子了吗？如果是有水的地方就有蚊子的话，那这一次咱北京有水的地方是不是都是灭蚊行动的重点区域啊？想问问。咱们先说说是不是干净的地方就没蚊子啊，张所长。 不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清楚了，就是有水的地方基本上就会滋生蚊虫，而且呢 它的种类不一样。 对对对，像咱说那个喜欢脏一点水的那个是淡色酷蚊，但刚才说传播疟疾的那个中华安蚊或者三带会酷蚊呢，它就喜欢比较干净的水体。所以说呢， 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就会有蚊子。对， 好，那问问汤主任，这些有水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灭蚊工作的重点区域啊？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有水的地方是我们灭蚊的重点关注区域。但是有的水体呢它是流动的水体啊，那么还有的水体呢里面养了鱼。所以像这些水体呢可能蚊子即使在里面产卵了，那么它成活的概率呢也非常低。 哦，在活水当中首先它的成活率低。 对，流动 的水体。再一个，如果是有鱼啊，有这种小的这个水生动物的话， 对， 它可能会吃一部分。 对对对。 这些区域相对来说好一点。那死水是我们的消灭重点区域了。那咱们北京其实地方非常的大，现在有水的地方我们很多的这种人造景观啊什么的水也特别的多。那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多的区域，我们如何让灭蚊工作有序开展呢？这工作量会不会太大，我们照不过来啊？ 是这样，刚才说了，我们希望呢发动更多的百姓啊从自己的身边做起。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很多的水体啊是分散在我们各个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比如说我们的水务部门啊，我们的这个污水管线啊，沿途的一些污水井盖，那么底下呢都是我们水务部门管辖范围。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大型的这种河流水体，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对我们相关的部门也有一个责任分工。那么各个部门呢也是遵循我们这个责任分工呢来开展他们的灭蚊活动。 也就是说不光是一个政府部门在努力帮助大家消灭蚊子，这是一个我们说集体的相互配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推进。 是的是的是的。 那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朋友就担心，有的部门他比较积极他去做，有的部门他不积极他不去做的话，有这个人监督他吗？我们这个效果有验收吗？ 我们是这样，我们在6到8月份呢，我们每个月会对我们各个区的这种灭蚊的效果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相当于是一个督导。这是一方面工作层面上的。另外呢，我们还会定时的对我们每一个区他专业的队伍的工作情况呢，我们进行一个质量控制。也就是说从这个技术层面和我们工作组织层面呢，我们都要对这项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会有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下到这种基层当中去协助培训，告诉他应该怎么灭蚊，怎么操作才是正确的，怎么操作才是更有效的，先培训他，然后呢再不定期的去检查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们全市性的培训呢上周呢已经全部启动了。那么我们对全市各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各级的爱国卫生工作人员都开展了培训。同时呢我们对我们这一次参与市一级灭蚊行动的18支专业消杀队伍也进行了培训。 都已经培训完成了。所以说大家在日常的灭蚊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其实也可以找离咱们身边最近的这些这个街道居委会啊，像这些人咨询一下，他们是经受过正规的培训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打响夏季蚊虫阻击战。关于灭蚊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灭蚊。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

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灭蚊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150-822 和 010-6150-833 也可以随时拨打。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易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随时的互动和交流。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直到让我摸到你的温暖的脸。 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呢，两位嘉宾跟我们介绍了北京的这个灭蚊行动啊，今年其实是分了好几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像护城河、湖面的公园，像这些水体面积特别大的区域到底应该怎么灭蚊呢？上半段的时候张主任说了，像比如说房前屋后的这些小的积水瓶瓶罐罐什么的，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能在现在蚊子还没有孵出来的时候把这些水都清除掉，把它扣过来，水清除干净。但是像这些水体面积比较大的地方，咱不能把这水都抽干吧，到底该怎么办呢？ 对，这个网友问的这个问题也很专业。那么在咱们这个环境里边呢，肯定就有一些像河湖，像我去公园里边，它就有一个大一点的湖，那总不能把它的水都抽干了。对，您说的非常对。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有几种方式可以去选择。第一个，那就是像您的那个做法一样，就是说在这个大的水体里边我们可以养鱼。养鱼呢，吃蚊子的幼虫，所以它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我们叫生物防治的手段。 哦，就像汤主任说的，像这种活的水体里面不太容易有蚊子，还有就是里面有一些这个小动物的水体里面也不太容易有蚊子。 对，像鱼还有其他的一些水生的昆虫类的呢，很多都是这个蚊子的天敌。我们利用它的天敌呢，就可以把它进行控制，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生物防治手段。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从我们的这个技术手段上，我们也有方法。你像大一点的水体呢，我们专门有一些生物制剂。那么就说这些药剂呢，像我们专业人员知道的，像这个苏云精杆菌、球形芽孢杆菌，甚至包括比比霉类的杀灭幼虫的这些药剂呢，它只对蚊子的幼虫有杀灭的作用。对于水里边其他的生物呢没有影响。所以它是一种非常环保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来对大的水体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生物制剂来进行杀灭蚊幼虫。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比如说公园啊，或者这种大的水体有人往这里面撒这个像药粉一样的东西，或者是这样东西，大家不用担心，这些东西其实是不会伤害我们说这个大的水体里面的其他的像鱼呀、虾呀，甚至里面的这些植物都是不受伤害的，它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蚊子的幼虫有杀害力。 对对对，就是说生物制剂至少对这个其他水生物呢是没有大的影响的。 张所长，您刚才也提到了蚊子有一些这个天敌哈，除了这个大型水体里面，比如说我们养点鱼，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这种我们说用天敌来攻击它的这种预防工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多多的利用这种蚊虫的天敌来对付它？因为像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学过一篇课文，就在说这个壁虎它就是蚊子的天敌，说一只壁虎每年能吃好多好多蚊子呢。 对，实际咱生活里边咱估计都有这种这个经历或者体会。你像这个壁虎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在屋里边，它顺着墙爬上来，它会吃蚊子。还有呢，像咱们小时候经常见的很多的这个蜻蜓。对，蜻蜓呢更绝，它的成虫就是长着翅膀飞的那个，它会逮那个蚊子的成蚊， 就是飞的 那个。对，那个蜻蜓的幼虫在水里边呢，它同样会取食蚊子的幼虫。所以说呢，这些天敌呢都能对这个自然环境里边它本身就有一个生态平衡。它对这些呢蚊子也是一种很好的控制手段。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看到这个蜻蜓，很多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去捕捉这个蜻蜓，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去少伤害这些我们说蚊子的天敌，这样的话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吃蚊子，同时呢它的幼虫还可以吃蚊子的幼虫。 对，它是一个生态环境里边自然平衡的一种状态。 好，看来这对付蚊子绝对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我们得从各个角度得想各种办法，针对它不同的这种生存环境，针对它不同的这种幼虫啊成虫的不同阶段得想方法。那也想问问汤主任，咱们是不是也有各种这种专业的灭蚊队伍，也想出了各种应对的手段方法，而且最重要的是人力物力其实各方面都得有很大的投入跟上吧。 是的，这一次呢我们是在市级层面我们公开招标了18支专业的这个消杀队伍来参与到各个区的重点区域的灭蚊工作。那么这些公司呢应该说呢首先都是有我们 A 级公司资质的认可，他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质量控制和管理上面以及科学的操作程序上面都有一定严格的要求。特别是上星期呢我们对他们公司的操作人员呢都进行了系统培训。每一位参加我们培训的人员最后都要经过我们的考试， 得持证上岗。 是的是的，而且呢他到了我们区里面去开展作业的时候呢，除了他自己要求要有一个指控的环节，我们全市还有专门的指控巡查人员来进行质量控制。 看看他做的到不到位好不好。 对对，那么他自己呢会有一个灭前灭中和灭后，就每一次每一个阶段呢他都会有一个密度监测。我们全市呢也有一个区域性范围的这种密度监测啊，我们会定期呢通报一些全市的情况啊。 那这个人力方面首先我们是投入了大量的这种精力哈，那也想问问物力，像我们这种北京这么大的面积张所长也提到了，比如说一些这种比较环保的这种生物制剂啊什么的，咱们的储备量够不够啊，能跟得上吗？ 储备量那么目前呢可能北京这种灭蚊行动呢从现有阶段来说还是应该可以的，而且我们各个区呢现在也都配备了一定的根据自己的财政经费配备了一定的这个专业公司也在协助开展 啊。 所以呢我们想如果我们从现阶段的环境治理开始，那么一步一步的走到最后，确实如果需要这些化学制剂或者生物制剂来做的话，这个量应该不会太大。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很多这种物理手段又环保然后呢又比较省钱的方法先做入手，这个时候能够减少后面我们很多的这种花费人力物力的投入。 是，确实是。 所以说大家伙儿也可以现在积极配合起来，在这样一个蚊子还没有大量滋生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就把家门口的这些我们说瓶瓶罐罐咱先清理干净。陈叔叔想问二位一个问题，他说自己平时啊特别注意节约用水，像洗菜洗衣服剩下来的水呢他都不舍得倒，都是留在桶里然后攒在一起留着冲马桶，想问问这样的话会养蚊子吗？其实这是非常环保的一个听众朋友啊，这个方法我们也是推荐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洗澡啊然后洗脸啊这些水我们攒下来可以冲马桶，那会养蚊子吗这些攒下来的水？ 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说刚才我们在介绍过程中也提到，这个蚊子它的繁殖呢离不开水。夏天的时候温度和湿度都合适的时候，蚊子从成蚊，你比方它这个母蚊子它吸血，然后它在水里边产卵，卵呢变成幼虫，就在老百姓叫那个跟斗虫，然后幼虫再变成蛹，蛹再变成成蚊，这样整个这个繁殖过程大概十几天左右它就会完成这个过程， 从产卵到它变成成虫十几天就完成了。 对，一个母蚊子比方说库蚊它一次产100多粒卵，那么也许夏天的时候十天之后就变成100多只蚊子了。所以说这个水里边呢肯定会养蚊子，但咱家里边的像这样会非常环保的习惯呢我们也是赞成的。所以呢提一个小的建议，您比方说您存水没问题，您一周之内把它用掉，您又换成新的水，这样的话蚊子它就没办法完成这个繁殖过程。 繁殖过程。 对，所以也不会就是在滋生蚊虫。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像洗菜啊洗衣服用的这个水，我们都有一些比如说洗洁精啊或者洗衣粉这样的这种化学制剂，像这些化学制剂对于蚊子的繁殖会造成影响吗？ 对，它一般的蚊子呢它的幼虫对水体的选择呢也是比较讲究的，它一般肯定含有营养物质的一些水体它会选择，像这样的一些含有化学制剂的水呢它可能就不会选择。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 我们这样的水首先蚊子它不太喜欢，再一个呢，如果为了彻底杜绝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一周之内把这攒的水用完。 对对对，这样的话既环保又不生蚊子。 嗯，那也就是说大家伙其实在家里有两个桶是最合适的，别一个桶特别的大，可能一周用不完这水，咱们把两个桶，这个桶用的差不多了，咱们再开始攒下一个桶的水，这样的话总得保证有一个桶是清空的。 对，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您看看这个水里边，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实际我们在这个启动日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实验室养的这个蚊子的幼虫、蛹了、成蚊都带到现场了。有很多这个大爷大妈说，哦，这个跟斗虫原来就是蚊子的幼虫，他不认识。对，所以您可以通过一些图片了，通过视频，你先认识它。哎，如果发现水里边有了，那我们把它清除掉，那也 OK 的。 嗯，好，这个岁月静好这个朋友啊，特别的细心，但是呢遇到一个困惑，想问问两位嘉宾该怎么办。他说自己家住一层，紧挨着邻居家的小院，他说邻居呢在这个院里摆了好多的小瓶子、小罐子，还有好多的垃圾。之前啊就跟邻居沟通过，说不能摆这些，影响环境，但是呢没什么效果。现在听了咱们的节目就更担心了，这些不就是蚊子滋生的地方吗？自己家离得又这么近，说如果这样的情况邻居不听，这个时候应该向哪儿反映一下呢？这自己做工作没用的话，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部门能出面呢？ 还是建议啊先和邻居沟通一下。那么这种水呢它可能是为了浇花。 嗯。 啊，那么建议它我们的容器上面加盖。 哦。 跟先跟邻居沟通一下。如果还是沟通不成呢，还是请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委会物业呢来协助一下。把蚊子的危害啊跟邻居讲清楚。 嗯。 我想还是会得到支持的。因为不仅咬自己也咬对方。 嗯，所以说您最好的方法，您把我们今天的节目推荐给邻居听一听，邻居一听就知道了，哎呦，这原来我自己养了这么多蚊子，夏天得咬我。好啊，继续来看大家伙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建议大家在公园遛弯的时候，能够给公园的河道还有这个水边装一些驱蚊灯。也想问问，像驱蚊灯对于这种杀灭蚊子到底有没有效果？ 我们实际上监测蚊子的一个灯呢，就叫它分两类，一类呢我们叫光诱捕式的， 嗯， 就是特定波段的这个光呢，对蚊子这一类的飞虫，它都是有吸引作用的， 嗯， 所以它蚊子看到这个光，它就会飞过去，会把它收集了，这是一种物理防治手段， 嗯， 另外像我们北京，我们现在在大规模的使用叫二氧化碳诱蚊灯。就说这个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呢是吸引蚊子的， 嗯， 所以您装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诱蚊灯，我们或者是灭蚊灯呢，我们说在一定的区域它还是有一定的防治效果的。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原理上我们已经找出来这些蚊子喜欢的东西，可以通过这些物理的方式吸引它、诱捕它了。 对对对。 嗯，原理我们搞清楚了，问题是这设备像一些公共区域也得有人投入才能装上来，想问问汤主任，这部分我们有计划吗？ 啊，这个我们还是按照我们部门的职责呢，像园林部门啊，我们一些属地管理的部门都在开展这项工作，所以它可能不是我们集中市委会来统一采购，是分散到我们各个区、各个部门、各个这个单位当中去。 嗯，好，所以说其实这样的这个手段、这样的这种设备也会在我们的以后的工作当中逐渐出现在大家伙的身边哈。 其实现在这几年啊，这个设备已经出现在大家的这个环境当中了。 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的公共区有这个发着悠悠蓝光的这种，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个张主任跟我们说的这种叫诱捕蚊子的这个灯？ 对对，它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叫灭虫灯，就是它的范围会稍微广泛一些， 不光蚊子还有苍蝇什么的， 其他的一些蛾子了、苍蝇了或者一些飞虫呢，它都会诱捕的。 嗯，那这个也想问问，就是悠悠蓝光的这种灯它用的是哪种原理和方式？是这种特殊的波段还是说靠的是二氧化碳？ 这个呢就是叫光诱捕式的，就特定波段的光，它对这个飞虫是有引诱力的。 嗯，那像二氧化碳那种诱捕，是不是它其实是我们看不太见的这种？ 我们现在北京用的这个二氧化碳诱蚊灯呢，大家有的时候会在公园或者居民区会看到，因为我们疾控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会对这些重点环境，你像居民区、公园、旅游景点、医院，都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 哎，也许您去这个地坛公园遛弯，您晚上会看到挂了一个灯，它上面有个小的光源，旁边放了一个二氧化碳气瓶，哎，里边装的二氧化碳压缩气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灭蚊灯。 嗯，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有一个气瓶的这种灭蚊灯的时候，大家别好奇，别去戳戳碰碰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其实这里面装的是二氧化碳的气体，是帮助我们灭蚊子的，大家不要去破坏它哈。 对对。 好，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飞鱼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如果家里住在高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夏天怎么来防止蚊虫的叮咬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像这瓶瓶罐罐啊，水体啊，好像我们总觉得应该是平房或者是矮楼层容易遇到的问题，如果家本来就住高层的朋友，怎么来防蚊灭蚊呢？ 实际这个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塔楼，大家有时候会觉得，比如我住15、20层， 蚊子应该飞不上来， 蚊子应该飞不上来，对吧？但实际呢，就是很典型的呢，就比方说咱们住的这个居民楼，你的地下车库， 嗯， 包括咱们的地下室的这一部分，它往往呢有很多的水体呢被大家忽视，所以它也会滋生蚊虫。那蚊子呢也非常聪明，那您开电梯门，那蚊子在旁边趴着，您开电梯门的时候它会进去， 哦， 然后您上20层它也上20层， 电梯又上去了。 对，出去之后呢，它往往会在楼道的隐蔽地方待着，那您有的时候一开家门它就登堂入室，所以说这个高层呢我们也一定要关注，哎，我们的地下室、地下空间、地下车库等等这样的一些区域呢，也要让物业采取一定的这个灭蚊防蚊的措施。 嗯， 另外一些楼道里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能够避免蚊虫这样侵入我们的家里边。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蚊子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聪明很多，它也会坐电梯，它也会钻空子。 对，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马上6、7月份又到了暑假的出游高峰了，想问问是不是去一些国家的时候得防着这种虫媒传染病啊？需不需要在出国旅游之前打一些预防针呢？想问问两位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建议？ 现在我们就说外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呢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说，比方说平时我们去公园或者外出的时候呢，要做一些防蚊的一些处理。 嗯， 比方最简单呢，我们建议大家穿一些浅色的，哎，您比方说去的这个公园可能蚊子会多，您穿一些浅色的长衣长裤，这样的话也有防治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我们市场上能购买到的驱蚊液，像什么蚊不叮啦，类似这种驱蚊花露水了。但是一个小的提示要告诉大家，就是普通的花露水它只是止痒的作用。 嗯， 那您要购买驱蚊的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成分里边必须含有这种避蚊胺或者驱蚊酯， 嗯， 含有这两种有效成分的，它才能够真正的驱蚊，避免蚊子来叮咬您。 嗯， 对，这是一个小的提示。还有就是刚才他问到的这个问题，您要出国，那您首先要看一下您的目的地是不是蚊媒传染病流行的一些区域。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国家旅游总局还发布过说，去东南亚地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虫媒传染病比较高发的地区，建议大家接受这样的疫苗注射。 对，您说的非常对，比方东南亚和热带地区它往往是这个高发区域，那么是东南亚和热带地区呢，像登革热这种流行比较多。那么另外呢，您像去非洲像安哥拉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区域呢，它是黄热病的自然疫源区，那您就要得到咱们出入境检验部门呢注射相应的疫苗。 嗯，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嗯，好，所以说得搞清楚您去这个地方它现在是不是这个虫媒传染病比较这个我们说流行，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做好防护工作了。 对对对。 嗯，时间有限哈，最后回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边缘人想问问说，家里如果有鱼缸里面还泡了好几颗水生植物，这时候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够做好这个蚊虫的预防工作呀？像这个张主任说的这个，比如说投放一些这种生物制剂，这个生物制剂我们自己能购买吗？有渠道吗？ 鱼缸啊，因为里边养鱼，鱼会吃蚊子的幼虫，所以就不用担心。 哦，也就是说其实有鱼的这样的环境，我们不必要做特殊其他的处理了。 对对对对。 嗯，看来这小小的鱼类，小小的两条小金鱼什么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好，还有一米阳光说，有什么防蚊子的好方法，说家里面有孕妇，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人群在家里面，尤其是有孕妇啊，有宝宝，家里面就特别担心。比如说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这种花露水啊，甚至我们说这种驱蚊液，总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化学成分在里面，害怕对这些特殊人群不安全，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呢，我们像这样的特殊人群，这个网友问的非常及时，就像老人、孕妇、小孩，我们首选呢，汤主任刚才已经提及了，第一，夏天来了，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呢，检查一下您家里边的纱窗，避免纱窗有破损，然后蚊子进来。第二呢，家里边有特殊人群的呢，我们建议优先使用蚊帐。大家别把这蚊帐忘了，对吧？它是既简单又有效又安全。那么原则上呢，像这个孕妇了，或者是这个宝宝呢，我们在使用这种驱避剂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一定要按照它的说明书，我们的说明书上都会有提示。你比方说像这个驱避剂，有些驱避剂呢，各个国家规定不一，像美国或者加拿大，它可能就规定6个月以下的儿童呢，就不适宜直接涂抹在皮肤表面。所以我们按照它的说明书科学的去用，应该是就是安全的。 好，别忘了这个蚊帐，我们这种最古老的一个驱蚊方式还是非常有效的哈。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了。那最后呢，再留一点点的时间，让二位跟大伙来说一说，动员一下吧，让汤主任大家如何参与到今年的这种健康北京的灭蚊行动当中呢？ 我们还是希望啊，广大市民能够关注我们这次的灭蚊行动啊，因为灭蚊行动呢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健康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也希望广大市民呢，第一呢，从自身做起，清洁环境啊，清除蚊虫滋生地；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积极的去发现我们周边的一些，包括我们自己工作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物业啊和居委会联系。另外呢，我们北京市还设立了我们一些热线，我们的12320是我们。市卫生计生委的这个热线电话，如果有咨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先打我们这电话进行咨询，我们各区呢也有相应的电话来解决我们群众的一些需求。 好，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还有关于很多关于蚊子叮咬的话题啊，灭蚊的话题啊，我们在27号的节目当中会继续为大家伙来答疑解惑，也欢迎您到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海淀区的社区健康守门人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海淀，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